你是不是 想不出一个 重新说一下语文啊？ 我就反正就是阴天要下雨， 抑郁， 对，哎， 是吧？ 对， 就是不开心。我早上起来，我找出了一个我之前用过的口罩， 嗯， 我就是说怎么着也得防护一下。 怎么口罩小了？ 不是， 脸罩大了， 臭了。 那是有人戴过了， 对呀。 哎呦我天哪， 哎呀， 是这样啊，今天早上跟大家咱们聊个互动个什么话题呢 啊， 今天打周一是吧，路上肯定估计也挺堵的。 我告诉你，你可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添堵，得说点开心的事儿。 绝对开心的 是吧，昨天吃什么大餐呀， 哎， 见什么网友啊， 哎， 是吧， 哎 这 也说到见网友，啊，这个要说。 真说这个呀， 哎，真说。 哦呦， 因为我们前一段时间互动过一个话题。 哦， 然后就有一个听众就说到了，说他以前他女朋友提出来说要去见个网友， 对对对，有这么一个， 他还怎么让他直接去见了， 是赤峰吧，有一个听众朋友叫， 不是赤峰，还呼伦还呼伦贝尔呢，还赤峰啊，那个叫齐峰， 哦，齐峰，哦，对对对对， 好像是 齐峰啊， 我记得，然后就是当时就引发这个互动话题， 哦， 然后呢，我们想今天跟大家一起，咱们假设一下 啊， 假设一下。如果你甭管你是结婚没结婚 啊， 你都当你没结婚， 都当我没结婚， 哎， 哦，都当我没结婚， 就你的这个，另一半 啊， 哎，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啊， 哎， 然后呢， 要去见网友， 要去见网友，那这事儿是他主动跟我说的呢，还是我 主动跟你说， 啊？主动跟我说了， 哎，我要去见网友， 哦，就求我， 哎。不一定是求你，可能就是通知你。 哎呦，通知我一下。 哎，嫂子那性格可能就是高磊啊， 他有可能去完了才告诉我， 哎。如果啊，他要去见网友 啊， 以你的脾气性格， 是是是， 你会怎么做？ 我会怎么做， 哎，我们从每个人的做法，我觉得应该能看出每个人的脾气性格是什么样的。 我大气，我绝对大气， 你大气， 我大气。 媳妇儿，你这样啊，出去见什么网友？你这样，我搬出去，我搬出去，家给你腾出来，是不是？哎，这 怎么能这样？ 缺个孩子吗？哎，把儿子带上。哎，来， 我告诉你，我得先把家里打扫干净，里外我全收拾完了， 哎， 马桶我都刷一遍。 哎， 我告诉你， 哎， 我再背着包我再出去。 哎， 我怎么能那么不负责任呢？ 哎呦，高磊，你真，我跟你说，就你就通你刚才就这一通表述，我就看你头顶都绿。 我最后走的时候，我扑通，我再跪下。 哦， 媳妇儿，你别去。 哎呦，我天哪！我跟你说。你这是这，我相信 啊， 你肯定会这么做的啊，一定会这么做。你就这样，你 我堵门，我 哎开门，你就让媳妇，你让他来这个咱家里见网友，是不是？我走，我出去，哎，掉头去找意大利租客。 哎，哎呀，你太坏了，我可没有啊， 哎， 谁都没听见 啊。 哎，各位啊，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啊，你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加号里面有个添加朋友。添加朋友里边是这个有个公众号里有搜索， 你好像说回 北京文艺广，哎是吧？我今天早上不是，我发现我脑子有点 乱， 有点懵。 你是不是昨天他去见网友了？所以 咱们 哎说， 是 你气着 我？哎，我昨天真去好地方，一会儿说那个，一会儿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见网友去了呀？ 总之，您通过自己的微信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 对对对， 可以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啊。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您会关注到以下的一组主要内容：教育部严禁商业活动进入校园，中度污染绕京城，明天空气将转好，以及呢，警方通报北大医院伤医案的详情，产妇丈夫被刑拘，女儿被取保候审。 好，还有香山十个高峰日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好，接下来的时间，请您收听详细内容。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的消息啊。 是的，那么在山东菏泽发生的广告上红领巾事件之后，教育部发出了紧急通知，禁止商业活动进入校园，也禁止向师生下达商业摊派任务。教育部要求呢，立即开展一次全面的排查，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立即组织力量，对区域内的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一次全面检查，重点排查在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商业活动，或者是利用中小学和幼儿的教材、教辅材料、练习册、文具、教具、校服、校车等发布或者是变相发布广告等行为。要特别的关注有无将红领巾及其名义用于商标、商业广告以及商业活动，那么各类进校园的活动有无夹带商业活动等问题，发现一起是查处一起，坚决杜绝任何的商业行为侵蚀校园了。 妈呀，这个想钱想疯了吧， 无孔不入啊， 广告上红领巾， 是啊，打小就给小学生朋友培育，你得认识这个品牌， 还 是吧， 还有你关键你那红领巾是什么，我们从小就学习， 是啊， 那是战士的鲜血染红了， 对， 染红了他呀， 是啊， 你这最后上了广告， 所以得真是啊，发现一起 查 处 一查啊，好，来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天气的情况。昨天我相信大家都已经有感受到了啊，就是周末的时候雾霾袭扰京城。那前天城区大部分已经出现了轻度污染，昨天空气质量下降至中度污染，今天空气质量会略有好转，真正改善还得等到明天啊，因为主要是下雨嘛。明天至10月18号，受北部冷高压影响，扩散条件自北向南逐步改善，区域大部分空气质量会好转，具体到北京，预计今天空气质量会比预计今天会比昨天有所改善。 是， 那这个整体为轻度至中度污染，明天进一步好转。 另外呢，本市全新升级的政务公开便民惠民地图近日通过了市政府的门户网站首都之窗，向社会公开了。在2017年版的政务公开惠民便民地图基础上，今年呢新增了57幅便民地图，总数达到了73幅。比如说啊，教育资源呢由去年的2幅地图增加到了6幅。同时呢，本次升级还增设了17项办事服务功能，地图呢也首次通过两微一端进行推广和应用。 好，再来说一下啊，这个冷空气的到来也是催发了层林尽染的各种美景。 是啊，好 是吧啊、嗯、十月上旬来了一波冷空气，然后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 各个红叶观赏景区已经进入到了红叶观赏期，比如说八达岭喇叭沟门是从10月13号进入到了红叶观赏期，然后呢云蒙山、雾灵山、百望山、坡峰岭、妙峰山10月15号进入红叶观赏期，水长城这个 鸠峰 17号进入红色观赏期，还有这个燕栖湖、红罗山、居庸关、十三陵是18号进入红叶观赏期，植物园19号进入红叶观赏期，金海湖、北宫20号进入红叶观赏期。我想跟你说的就是什么、我昨天的时候、因为周末嘛， 是 我在周六的时候我就给京郊网打了个电话、我想哎呦，我说一天的时间我想开车出去有没有风景比较好的， 是是是， 哎，去走一走， 结果他没开机， 他这没哎，人家京郊网确实厉害、真给推荐了一个地方， 哪儿啊， 推荐了一个叫长玉城。 哎呦，我刚想说你别说，你就偷偷告诉我，要不然你说完了以后大家都去了怎么办呀？ 没有没有没有，那个地方、绝对是能容得下，叫长玉城。 在哪儿啊？ 那个昌平那个地方。 昌平哦，好地儿。 昌平那个地方。 长玉城 那个地方还有什么特点？它可以吃猪蹄宴。 哦。 哎，你比如说，你可以导航叫老岳家这个猪蹄儿、哎，老岳家猪蹄儿、就能直接到那个底下。 嘿， 你吃完了猪蹄儿以后啊， 有劲儿了。 猪蹄宴以后，你就直接去爬一爬山。它有那个木栈道，然后呢有水库。现在是这样，那个地方啊，我跟大家先说一下。 红叶吗？ 它红叶不多。 哦。 但是呢，颜色是比较，比如说这个绿的、红的、黄的。它不是那种特别鲜艳的满山的红叶， 就是层林尽染、 层林尽染。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针叶林的那个，就感觉比如白桦树都已经落了，叶子都落了、就隔着远处看啊，就像那个云雾一般的那种感觉。 真好， 反正就总之它不是那种特别惊艳的那种美，但是人特别少，你上去走一走步道啊、爬爬山啊， 是是是， 然后再哎就。就他那猪蹄宴特别好吃， 是吧？是吧？ 这很好吃 啊， 也不贵。然后呢，你就吃完了以后就爬爬山， 一天往返，时间 也够，一天往返，从电台到那边也就 开车不堵车的话，1小时40分钟左右就到。 哦、挺好，挺好。嗯，你这一介绍完，大家伙儿这个周末全去了。 哎、对，我当时还催生了一想法。 你说， 我今天我觉得咱们可以讨论一下 什么？ 我觉得每个周末啊，因为进入到10月，北京最美的季节了。 嗯嗯， 咱请这些大神每个周末给他推荐一条， 可以啊， 周末的旅行线路。 到时候咱们提前跟他说一下，咱们电话连线就行，多简单 啊！ 是是是， 我觉得大家都是期待一下啊。 嗯， 每个周末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的节目。 对对对对对 啊！ 到时候我们首先就排排咱们的京郊王。 对 啊，王海春春哥， 好，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这个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哎，您要是见网友的话，第一句话跟网友说什么呀？你见过吧？ 你好丑。 怎么着你也得先说句你好吧。 我丢在分手后的天桥，你向左我向右的转角，眼泪它带着无数个问号，青春未老，爱就先逃。寂寞在我心底上筑了巢，回忆蔓延全身的细胞，亲身经历有多么的可了，只留住出我以为的主角。以后再遇见你，再遇见你，请你先说你好，我怕控制不住就会给你拥抱。打一个 我刚才那个景儿还有个地方我没说完。 什么？ 就是你去他那个地方，目的地是一个方面， 嗯， 就是你去到那个地方， 啊， 大概有半个小时左右的盘山路。 哦， 那路景也很美， 是吧？ 哎，那个路边的两道路两旁的那个树木啊，它那个颜色呀，哎，特别漂亮。 如果 半个小时左右， 方便或者说是安全的前提下，咱们可以把车靠在一个 它有观赏点。 哦，有观赏台是吧？ 哎，有停车点。 哦， 路边有停车点， 咱们停那儿看一看，嗯，是不是？ 很棒啊！来，接下来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咱们今天跟大家说一说跟网友有关的，见网友有关的事儿啊。 嗯， 就像那个栗子说的，唐小栗子，敢不敢读他的全名啊？啊，怕他老婆也听啊。他说，曾经我的前女友 啊， 就是去见网友， 是吧？ 结果，哎，他跟网友好了，我俩就分了。 所以是前女友嘛？ 哎，跟我气的呀！后来不到一个月，他网友给他甩了， 嘿。 但是我也不可能跟他在一起了， 对对 对， 对 不对？哎，所以我很反对见网友。另外，你说网上认识的驴友，一起去旅行的算不算网友？还有就是玩游戏认识的算不算网友呢？ 哦，对，他这个界定还更清晰了一些，就更细了。 嗯， 你说呢？我觉得算。 算。 嗯，我觉得算。 就是网上认识的 嘛，就 都算 网 友。对吧？ 是。 就见网友你会怎么，或者你看像王小栗子说，你有没有过这种见网友的经历，也都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有过，对啊。 是，哎呦，哎，你有过见网友的经历。 这那。 你哎，刚才你说漏嘴了， 哎，那个咱那个 哎， 不是 我跟你说， 我这个 你肯定有， 大神啊，救救我呀！ 你肯定有， 没有，我这真有哈， 哎。 糊涂的旁观者说了，他要跟我说， 嗯， 他要去见网友， 哎， 那我会说那太好了，既然你先去了，那就别怪我， 嗯， 许你有初一，那就许我有十五， 哦， 咱这日子不过了，哦，反正房本和存折上写的谁的名字啊？你想想干啊？ 哎呦！ 那就是写的他的名字呗。 这肯定是一看啊，就 那你还不厚道， 就底气硬，就底气硬。 哦， 哎，你想让你敢作妖，哦，我就收了你，就这种。 哦呦，我的天呀！哎， 反正而且他一看这种性格就是什么的，嗯，你要是敢做这种事情，那就别怪我。 我翻脸。对，曾经我就看过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你曾经拒绝过的人和拒绝过你的人，你就都不要再考虑了。 就是有一句话叫好马不吃回头草嘛，说的那么复杂。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啊？ 兔子不吃眼前亏嘛。 哎，好。这都什么？哎，今天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假如 假如你的这个另一半要去见网友， 对， 哎，你要就是 你会怎么做？ 对，而且就像刚才咱们这位朋友说到的哈，这个不管是比如说是通过游戏认识的，通过这个 反正就网上认识， 对对对，什么样的方式， 哎、 不是说非得见那网友就是要跟他谈恋爱去， 对， 不是因为这个， 对对对、啊，反正就说一说你的态度或者你的做法、 啊、是，哎，有没有真实发生过的？就像那个 说一说见网友的经历， 哎，也 可以，或者都可以说一下、啊。另外还有好多朋友问常玉成怎么写啊？长江的长，玉山谷玉。 你再说大家伙这周末真都去， 反正那个地方就是挺冷的啊，大家注意多保暖、啊、 得嘞，好了，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组其他方面的热点消息。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说一个这个网络热点消息啊，估计最近大家也被朋友圈这条新闻给刷屏了， 是、 就是发生在9月22号的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的这个伤医案。先跟大家说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啊、嗯、说有一个产妇叫孙某，她今年年龄比较大了，44岁了， 嗯嗯嗯， 还是啊，这个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待产、 哦、 因为已经超了预产期了，所以呢，哎，就比如说能不能剖腹产啊等等这些问题、嗯、这孙某的老公叫郑某宇，就这个拦住了人值班医生这个贺某啊，然后一起聊，要聊一聊， 要解决、 啊、说这个问题。 嗯嗯。 那这个贺医生呢，在解释的过程当中，这个郑某宇情绪非常激动，突然挥拳就打了这个贺医生。 嗯。 啊，贺医生被迫还击，那被现场其他人劝开。随后，这个郑某宇的妻子孙某跟他自己的女儿郑某蕊， 嗯， 他这个女儿已经不小了， 是是， 19岁了。 对呀、啊，这是二胎呀、 啊哎。啊，这个，然后呢？这个赶来以后，嚯，娘俩又把人家医生给打了一顿。当然，这医生呢，因为考虑到这个孕妇的安全问题， 嗯、 加上就是两个姑娘， 是 人家没还手， 对对， 对吧？后来被现场其他医院医护人员给拉开了。 对，那么西城警方认为，郑某宇、郑某蕊父女二人妨碍值班医生正常工作，并且对医生进行殴打的行为，既侵犯了医生的人身权利，也影响了正常的医疗秩序，维护良好的医疗秩序，保障医务人员和患者人身安全，是公安机关、医院及相关主管部门、患者的共同责任。那么，对于危害患者和医务人员人身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肃查处。 嗯，这个当然，医院啊，包括这个警方也非常的怎么说呢？执法非常人性化， 嗯、 因为在这个。发生这个事情之后，第二天孙某就生下了一个孩子， 是 啊啊、嗯，然后呢，身体状况也不稳定啊，需要亲人照顾。那警方在法定办案时限内，对郑某宇、郑某蕊采取强制措施的时间上进行了适度考量。对此，贺医生也表示体谅，就是让他还得照顾照顾他这个产妇， 对对对， 妈妈 要不然直接的亲属照顾不了怎么办？ 另外， 对，10月13号，西城公安分局对郑某宇依法刑事拘留。 哎， 考虑到郑某蕊是在校的大学生，而且对自身行为真诚悔过，并且得到了贺医生的谅解，那么对其采取取保候审。 我说实话，你是一个因为你是在校大学生，人家警方真的是给你留下了给你留了条后路。 是啊， 不想因为这个事情给你留下档案啊、污点啊 是 等等的。你这个女孩，你自己好好反思一下。 还是大学生呢，你接受了12年、13年的这个教育，你怎么还会做出这样的？ 你这个时候，我觉得即便是有言语上的冲突，哎、你这个时候回来，你应该先安抚一下自己的爸爸， 对， 而不应该去跟着去打呀， 火上浇油啊， 对吧？ 对呀、啊， 不管是谁对谁错，你这个时候先是 安抚为主。 任何的手术它都有风险，它都有一些不可预测性，医生一定会把所有的实际情况包括最坏的打算跟我们说清楚。就像我们十一之前，我母亲做了一个其实在外人看来很简单的白内障手术，但是因为她有青光眼，又有糖尿病，又有眼底出血，所以算是一个大手术。她之前跟我们说了很多，她说最坏的就是直接在手术台上就看不见了。 是，我妈妈， 所以你肯定会担心。 对对，有都有。那这个医生，而且医生他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可能会有人说，说话态度不好。 对， 说话态度不好， 你可能比较强硬啊。觉得 每次我也遇到过这种医生，确实，说实话，是吧？有的时候心里真的不好受，就听他看他说话那态度， 对，会膈应一下， 膈应一下。但是你要这么来安抚自己，你是第一次见他，但是他今天已经见了无数个病人了， 甚至是100多个。 对，他见了无数个病人了，所以就理解吧，好吧。接下来时间咱们看看大家的见网友这事儿啊，好。来看看各位的互动话题，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看啊，静静就说了 啊，我还就是我还真有过这种经历。 怎么了呀？ 我是这么跟老公说的，我说老公啊，我要去见一个多年前认识的一个网友。 多年前， 你看行不行啊？ 多年前， 你知道我老公多大度？ 多是说， 我老公说你这样吧，你带上我吧，我怕对方有危险啊。 对，你老公用了一个约会的战术，对不对？不是说对你有危险，说怕对方，对吧？同时也把自己平时的委屈一泄而出， 一泄而出啊。 对，山尼就说了，我跟我老公也是网上认识的呀， 哎呦， 因为我们买了同一款车，加入了同一个车友会， 明白了。 然后呢，一起出来参加活动，哎，熟了之后就发展成恋人了。现在娃都1岁了， 你看看，你看看。 我觉得吧，见网友也不全是坏事，还得看是什么类型的网友。 嗯嗯嗯， 大家因为同一个爱好认识，从朋友发展成恋人也挺好。但是如果在网上连面都没见过就谈恋爱，那就太草率了。 我觉得他说的特别的好，就是你网友就是见网友，或者是不是代表网友这个词就是代表着坏人？ 那当然了， 对吧？ 之前有这个误区 啊。当然，人家你看买了同一款车， 是 布加迪威龙俱乐部。 哦天哪，请加入，请让我也加入，可以吗？我负责坐，你负责开。 哎呀，好，坐车呀？ 对呀、 啊，来啊，好，接下来时间再来说一说这个。另外一个消息啊，有 soulmate 就说了，有多少人见网友是敢跟对方说出来的呀？ 就是 大部分可能都是偷偷见，敢说出来的，敢说出来去见的，那肯定都无妨。偷偷的可能就有点别的意思了， 偷偷的。 他那意思就是说，你只要但凡敢跟我说， 就没事， 就可能就没事。 哎呦，好好， 那你可能万一你媳妇儿是个战术大师， 对呀， 欲擒故纵。 哦呦呦呦呦呦，我的天呀， 欲扬先抑， 女诸葛呀， 好。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米就全包圆， 把寝宫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通了，陛下。你好，全包圆吗？找一个城堡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还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全新名爵 HS BOSE 致远级音响，宽广音域，聆听震撼，无极变色炫彩氛围灯，全感官瞬间激活。名爵 HS 荷尔蒙 SUV 燃情上市，11.98万起，2年零利率，首批购车享多重礼遇。详洽名爵当地经销商。 戊戌太平市金珠迎吉祥，即日起中国黄金、中年贺岁精品全面发售，品类全，选择多，是您走亲访友、企业集采上上之选。购时尚黄金、珠宝首饰，尽在蒋家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广发银行于2018年10月10日至19日代销储蓄国债电子式，期限3年期、5年期，额度有限，售完为止。详询广发银行各网点。投资国债，利国利民。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上个星期五国际金价在暴涨之后迎来了小幅回落，摇盘缓慢走弱，录得日内低点每盎司1215美元之后受支撑反弹，美盘主要围绕着每盎司1220美元关口震荡。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点整，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219美元。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珠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呢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详情，投资需谨慎。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大帅。 我们是高 哇哦耶耶。我为什么我不等会儿 你 我今天早突然发现我脑子经常不知道怎么的会短路， 来我吹你一下，吹你一下，吹你一下， 你吹我就吹我，你唠唠唠唠啥？你换猪呢？ 不是你刚才一说猪蹄宴，我就突然想起，像呼小猪一样。 主要是因为有位金兔问我们啊，说那个我正给他回复呢，所以我也有点唠唠唠唠。 我说没错吧？你这么一说，我告诉你多少人去啊？金兔说什么？你自己说说。 他想50个人去， 50个人周末去，我的天，这就一家。 我跟你说，那个地方也就爬爬山，然后他有一段古长城，还有一个水库。然后还反正 我还打算这周末去，算了，别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来，我们先说一说今天的话题吧啊，说说那个叫您有没有过见网友的经历？ 对， 哎，假设如果啊，你的另一半要去见网友，你会怎么做？ 对， 哎，跟我们大家一起聊一聊啊。咱们看有一条长的， 什么呀？ 要求匿名。 哎呦呦， 他说玩 UC 那会儿啊， 先等等，什么叫 UC？ UC 是一种聊天的工具。 哦，我还以为是网络游戏呢，是聊天工具、 就有一段时间还、UC、 哎呀呀啊、我只知道陌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我从来没玩过陌陌，真的。UC 是这样，你一看你就、你想歪了。UC 是当年最早的时候有 OICQ。OICQ 完了以后就是 QQ 的前身。 QQ。 OICQ, 然后还有什么ICQ, 你是历代聊天软件您都没落下过是吧？ 好像暴露了啊，然后说那个玩 UC 那会儿啊、说老公背着我去见了女网友， 哎呦， 还把聊天记录给删了 啊， 但是他没想到跟那个网友见了以后，就那网友给他有留言 哦， 他说网络上没有觉得你是这么一个风度翩翩的绅士，今天见到你虽说只是吃了一顿饭加上看了场电影，可是刷新了我对网友的概念。 哎呦， 我下班回到家打开电脑、那会儿 UC 设置只是开机自动登录、然后我就看到了，当时真的特别伤心，但是他下班回来以后我没有指责他，只是主动聊天减少了。 哎呀，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我没有按照以往的惯例给他擦好皮鞋， 这都能够发觉出来有一些苗头。 不是 啊， 你没有发现人家每天早上起来给老公擦皮鞋？ 现在的姑娘谁能做得到？ 谁能就这样的媳妇儿你还出去见网友？ 都是我们给媳妇儿倒洗脚水。 我跟你说，直接把你鞋油擦脸上，跟你讲，哎，然后呢，她老公就说，哟，丫头怎么没帮我擦鞋呀？ 啊， 我说你找昨儿见的那网友帮你擦呀。 哎呦， 老公也不着急上班了，就好好的描述了一下昨天见面的情况，以及跟那个女网友跟那个女网友留言是一致的。现在我要说一说，我们跟那个女网友已经成了现实中的好友。 哎， 说那个女网友啊，是一个淑女型的大姐。 哦， 那次也是她第一次见男网友。啊、哦， 那为什么她老公要去见啊？ 不是，那个时候一看就是，她应该是玩 UC 那个年龄的话， 应该是至少二十年前的事了。 没有没有，应该是在，我想啊，两千年左右吧。 那就差不多二十年，2018了都。 哦，也是哈、啊嗯。对，哎呀，两千 那时候人可能还比较单纯一些，想法不多，这是实话。 对对对、嗯，那个时候很单纯的。 对对。 所以可能也就见了就见了，但是最主要的是，哎，是吧？这个结果还挺好的， 对、嗯、啊，来看看游荡怎么说的哈、 嗯。 年轻的时候， 嗯， 我和一个女网友， 嗯， 就约好在一个地方见面。嗯、 哎， 见面之后，女网友发现哦，我发现女网友好漂亮哦。 哦， 然后女网友就对我说：“ 啊、哦， 嗯，我约的那个人，就是我约的要见的那个网友，其实是他的朋友 哦， 还没有来。” 哦， 然后我们就坐在那儿，没什么可聊的，就在那儿干坐着。 哦， 喝了杯东西就走了。 那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那么说呢？ 他也说了，估计是嫌我太丑，所以他直接找了个借口、 哦。 你约的那个人不是我，是我的朋友，而且他还没来。 哦， 你看，女孩 我估计 还挺多。 其实这个谎言就很明显了。 对对对对对， 对吧？ 但是又没有去伤你的面子， 嗯， 对吧？你约那人没来，我也不能陪你聊，是吧？ 是是， 陪你喝杯咖啡已经很给你面了。 就像高磊这种，就可能就啊，我要。上个厕所掉头就走了， 别上什么厕所呀、啊、这还有图形呢，这 好。来，这个 Belly BB Yagret 就说了、啊、 妈呀， 说为什么我认为网友都是见光死的那种。 谁说的、啊、优秀的也有好吗？真是的，刚才那么多，你别看我、 嗯、 刚才那么多都是优秀的，我没见过。 好，来，接下来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今天的话题。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幸福生活，爱在菜百，菜百十月欢乐购，猪年投资金条、吉祥转运猪等多款贺岁佳品陆续上市。同时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更有购物满额有惊喜、专享买赠活动等您来。聆听专家讲座、鉴赏珠宝珍品，尽在菜百首饰。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投资需谨慎。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三开门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咱们来看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哎呦，我真的是，我对中国女排，我觉得 我下午看了，昨天下午 爱死他们了， 真的是逆境当中反击成功啊！ 哦， 永远打不死的中国女排， 对， 就是这种感觉。 还是每次说女排的时候，都会想起那句话，就中国女人从来没让我们失望过。 女排精神可贵、哎、 哦，而且你像他们，其实说实话，咱们在报他们打世锦赛之前， 嗯。 他们参加过很多比赛，那个时候经常会输啊，然后呢 是是是 几比零输给别人，几比零输给别人、 就是、 那时候还有很 多 人 可能输， 还有很多人有微词啊， 是是是， 当时我们就说其实郎指导他是有自己的长远规划，有一些比赛不重要的、嗯、拿着练练兵， 对 对吧、 嗯、 你发现一些新人，比如说我觉得就是打这次世锦赛我发现了有一个后起之秀， 谁？ 李盈莹 啊、哦、对， 你发现了吗？ 早就发现了。 就是这是我就这次 你是后知后觉的大帅， 我是觉得这一次呢，因为我断断续续看了一下，哎呦，我发现他打球也是很厉害， 对，很猛， 很猛， 发球特别的漂亮。 对，他比那个比朱婷胖，我觉得他力量可能更足一些。 是是，而且他是左手，你知道左手啊，一般就像打网球一样，打出去的球他有一个不明白的那种侧旋，就对方很难判断他的旋转和方向。这特别的这个。 这就有点像小鹿纯子那个什么旋转什么球 啊，对对对，晴空霹雳 啊，晴空霹雳， 对 对 对 对对， 一招鲜， 哎， 你知道吧？ 啊，哎，还有就是这个光李盈莹 啊， 就是连那个现场，就是因为这个比赛在日本打嘛， 是 现场日本名古屋综合体育馆的现场 DJ 至少两次在比赛当中对于这个李盈莹发出了惊叹，就是她只有18岁。 确实是，真的是 她只有18岁哦。 当时哎，你刚才咱们说那个朱婷也是18、19岁就被发掘出来了，被郎指导发掘出来了。 哦、哇，这郎指导 当时就把她吸纳到了当年的恒大，然后专门进行培养。然后现在你看看，就是郎指导真是慧眼识英雄。 我们说啊，跟大家就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俩这么激动，还不知道我们说什么呢啊？是这样，是女排世锦赛正在进行当中， 是。 然后呢，昨天也进行了一场对于这美国的比赛 复赛 第三阶段， 对，第三阶段复赛六强战的第一场， 对对对对。然后呢，会议在下一场比赛将会在16号的下午18:20对阵荷兰队啊。然后其实赛前很多人还就他们觉得能进六强都已经非常不错了啊。然后没想到姑娘们韧性真大。 所以 一路打一路进步， 就跟那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时候嘛， 对， 打这个小组复赛的时候，就觉得第一场就是对巴西嘛，又人主场，巴西又是世界冠军，肯定郎指导没告诉队员，都已经提前把球都收了，气儿都撒了，打好包，准备打完这场直接就飞了。没想到 赢了， 他最后在现场通过他的排兵布阵，通过队员的努力赢了。 哎呦，那这不得重新吹气儿？ 这倒是。 其实我们希望这个女排姑娘们继续加油，已经成绩已经达到预期了，后面的就是每一场对于胜利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惊喜了， 就放松打， 对吧？ 放松打、 哎、好。还有再来说一下10月14号消息啊，收获上海大师赛第四冠，并且在夺冠道路上未遭破发，德约科维奇也在新闻发布会上心情也是非常的不错。 对，我的男神又回来了、 你的男神、 对对对，他真的16年的时候拿完了法网之后、一度就觉得没有一些就是再要去奋斗的目标了、该拿的冠军全拿了、你知道人就到了一个顶峰没有对手是什么感觉吗？ 就我经常有这种感觉。 你的对手就是我。然后他呢在17年低迷了一年之后、18年触底反弹。 触底反弹。触底反弹那是你。好吧。 然后现在就连拿了美网冠军、又拿了大师赛冠军。 哎呦。 厉害了吧。 当然在发布会上人家这个小德还说了啊、说就问他说，哎，你看你在中国、老是能拿这么好的表现， 对对对对， 是吧？小德说了啊、我可能上辈子是个中国人啊。这个小德很幽默，但是我跟你说，小德是这样啊，这话别让韩国人听见啊。来，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和您保持互动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好，抓紧时间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这个那个微微就直接很简单，哦，你们今天聊见网友是吧？ 啊， 见了 啊， 孩子5岁了。 这就是成功案例， 哎，这是成功案例， 对对 对, 对， 啊、成功案例，来来看一下。 那同学专卖也说了，我和我老公就是网友发展为恋人的，我们在网上聊得还不错，就见面了，谈了2年多朋友，然后之后结婚，现在结婚已经10年了，宝贝都7岁了，所以如果他见网友，我是拒绝的。 就是、明白明白， 他们俩就是网上认识的， 因为这就属于你是通过什么途径找的，你对这个途径就非常明白， 戒备， 哎，是吧？来看一下小胡就说了 啊。 高磊大帅，你俩要死啊，你知道吗？就今天什么话题啊？我搭着老婆呢，车上一顿审我见网友的经历啊！ 你还真有啊？ 对不对？一顿审 啊，一顿审， 有没有？ 说没有没有， 你给我做好了，你给我说。 我昨天真没见， 这有没有见过网友？ 昨天 说以前有没有见过？还好我机智啊，勇敢，我死不承认。 那你还敢发这条信息？你媳妇下车了是咋的啊？ 说大周一的我一身汗呀、啊，玩死我了。你看多好， 哎呀， 周末给你们找了个话题啊，大周一找的话题、 哎、是 啊，再来看 毛晨也说了，2002年的时候我见了一个网友，现在男子边单立人那个他是我孩子的。现在她是我孩子的妈妈了。 哦、 每次有人问我，哎，和媳妇儿怎么认识的呀？我都高兴的告诉她，QQ。 哦，哎，其实你看，现在结婚孩子多少岁的那些，包括网友认识的，都好像前几年的， 就大概十年往 前刚开始兴起来的。 对对，刚才还有人说呢，你说那个叫什么东西 ？UC 那个， 2002年。 你看，我说了2000年 左右，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组资讯。先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 哦。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装修，咱全家都能出去旅游了。 这全靠一号新家的全包全配精装服务，999一平，沙发、茶几、电视柜、橱柜、餐桌、双人床，16件家具全配齐，连烟机灶具也包了。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材质品牌全升级，3K能冰箱、4K 超清电视、洗衣机、空调供你选。 400-876-4888，400-876-4888，装修旅游两不误，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个好消息。 是的， 哎，就是听好了啊，这是北京文艺广播和央华戏剧共同打造的文艺金秋相约央华主题宣传活动，正在进行当中。那11月9号到11号在北京保利剧院将为大家推出一部重量级的作品，那就是由以色列这个戏剧瑰宝之称的舞台剧《犹太城》的中文版将会上演。 对， 这出戏讲述了二战期间在纳粹占领区的一个犹太剧团的故事，描写了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乐观选择，歌颂了生命的高贵与这个优雅。《犹太城》已经在超过25个国家以20多种语言上演，是以色列的在世界范围内被翻译排演最多的戏剧。那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听众是有优惠的， 是 买票是有优惠的， 对吧？ 哎，各位啊，您可以拿到什么样的优惠呢？我们出发吧的听众，有10个名额是可以以85折的价格来买票的。 哦， 这个价格是你在哪里都不可能买到的， 任何的购票平台没有。 哎，你除非到最后你开场了以后去买黄牛， 那我不管。 哎，对，但是呢，这个价格只能在我们的平台上来买到。那你怎么来抢票呢？ 告诉大家哈，北京站的犹太城现在已经通过了央华戏剧官方微信号、如梦剧场、保利剧院的票务官网、大麦网同时开票。北京文艺广播专属听众福利，下周起每周一到周三在我们出发吧节目当中， 啊，就本周起了啊。 对啊，节目的播出期间也就是7:30到9:00之间发送什么呢？您记好了，是犹太城加抢票，再加您的姓名以及手机号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前10位发送信息的朋友可以获得刚刚大帅说到的85折特价优惠，先到先得。 对，85折特价优惠，而且这个剧是谁演的呢？刘烨他媳妇儿， 对，安娜， 哎， 还有我非常喜欢的一个老戏骨冯宪珍，还有咱们现在话剧舞台非常知名的一位男演员孙强，他们3位强强联手带来的， 哇， 厉害了吧？ 这有的看的， 那 而且我们是这样，后面我们还会组织大家去 观 这个看他们排练， 哦， 近距离的观看， 给他们跳 安娜，没有， 安娜唱歌特别好， 大家可以啊，现在就可以发送这个叫犹太城加抢票加你的姓名加手机号码，就可以85折的优惠来买到这个戏剧票了啊。好，再来关注一下，前天和昨天北京京剧院创排的京剧大宅门在国家大剧院台湖舞美艺术中心公益上演。 另外，由徐克执导的武侠电影《神雕侠侣》三部曲近日发布了招募演员的通告，标志着影片的筹备和制作正式启动。通告当中写明，影片的拍摄周期是2019年6月到2020年2月，会用8个月的周期完成三部曲的前期制作工作。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互动交流，说说我们今天的话题，您有过哪些见网友的经历，包括这个如果你的另一半要去见网友跟你说，你会怎么办。 爱我人家地图拍一场无计划的旅途， Don't stay 即刻加速跑一个抽象云躲到孤独。 Hey baby 我们的交集，埋伏着多少奇遇，哎 baby， 青春收音里邀请你出席每一个朝夕。 I just might dream for life， 梦想的命题没有标准答案，我们爱能去哪？ Run away， we can run away baby， oh, oh, oh, run away baby， oh, oh, oh, run away baby， run away baby。 哎呀，今天一下子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啊！像有一位叫思格的朋友说，听到你们今天的话题，我把车专门停在路边，然后来给你们参与回复。 是， 因为一下子勾起了回忆，说那会儿是2003年，还在学校 ，QQ 刚刚盛行，同学整天泡网吧，晚上跳窗户的，还有胳膊摔断了的啊！当然不是我啊，真的不是我。说那时候在网吧都是偷偷的在美女后面记住 QQ 号，然后再到网上去装作偶遇。 哦， 我那会儿加了一个同校的幼师。现在想想算是初恋吧，我们没有做出格的事儿，那会儿真的很单纯。后来毕业我到北京工作，还有过书信来往，他跟我讲在学校的近期现状，我也告诉他我在北京的状况，因为那会儿是租房，后来换房子就失去了联系。曾经我试过各种方法去找他，但是没有找到，很遗憾。书信我到现在还都留着，闲时看看，满满的回忆， 多好。 哎，我跟你说，我跟他应该差不多同龄左右，因为他做的那些事情我基本都做过， 都做过啊。现在那些书信在哪儿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 没有书信，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书信，对， 有写书是吗？这刚才我们提到的2000年左右的一波是玩 QQ 的，那么到了2010年左右博客兴起，西勇就给我们带来了一条回忆，他说还是在2011年博客比较火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博友，正好有一次去深圳出差，有机会和他女子边那个哟见面，聊了一个下午。我们认识了7年了，博客都已经关了，但是我们还保持着联系。豆豆，你在听吗？ 哎呦， 好温暖哦！ 这时候，这个豆豆你在听吗？哎，这个你不要给人读出猥琐的感觉，人家很好的， 很纯洁的。 豆豆你在听吗？哎，你能读出纯洁的感觉吗？ 豆豆你在听吗？还是特别猥琐是吧？ 对对，还是特别猥琐。 豆豆，等我豆。 来看一下啊，还有那个好多朋友发过来了。阿范说了，作为一个宅，我的一半的朋友都是网友发展来的。身边有好几对也都是网上发展到现实的。我怎么觉得见网友是一个特别普通的事儿的？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也说网友不是代表一个什么样的词， 对，分人也， 好 吧？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段广告，别忘了抢票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我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装修。 哦，是的，陛下，只要999一平，您就全包圆。 把清空的马桶盖换智能的，把客厅的沙发换多功能的，把所有的家具换成白橡木的，生活用水也要多重过滤的。你打400-606-8866问问，还有别的吗？ 哦，好的，陛下，400-606-8866。 通了，陛下。 您好，全包圆吗？这儿一个城堡， 麻烦装一下。 陛下，他们说得有电器、灯具和窗帘。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其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致敬时代，一往无前。即日起购途昂、辉昂、途观 L， 最高可享3年零利率及20000置换补贴，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上汽大众4008201111。 当代商城鼎城店九周年庆，10月19日至28日，每满200元最高回馈200积分，满500元加赠50元庆生券，多买多赠，更有银行优惠活动等您抢。当代商城鼎城店与您相约九周年庆。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慢。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工程师李工，为我们大家带来最新的旅游天气介绍。你好，李工。 你好，早上好。 哎，早上好啊！这个昨天晚上感觉好像下了点小雨，不知道这个雨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啊？ 的确是下了点小雨。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还感受到那个零零星星的那种小雨。零星的吧，只能是说是零星的。那么这场雨呢，实际上要想结束呢，是在今天的夜间，也就到后半夜，因为后半夜有冷空气要过境了，这个雨的影响就要结束了。实际上今天白天呢，基本上以零星的为主，夜间呢，因为系统靠近呢，是稍稍明显一些，但是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个有这点小雨呢，湿度大幅度的增加，所以现在能见度呢是比较差的，现在基本上都是在1.5到2公里之间，今天白天最好的时候也就是2公里上下，这样也带来了空气质量也比较差的这样一个状况。那么这是咱们北京，实际上这次影响到了这个天气系统，影响到的是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今天呢基本上都是报的是小雨的天气，所以今天气温整体来说华北地区都不是特别高，基本上都是在17-18度这个样子。这个季节17-18度温度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温度了，只是光照不好显得有些阴凉阴凉的，这是咱们北京的情况。但是如果说到旅游，如果是去东北的话，哈尔滨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已经跌到了10度以下，今天预报的是9度，这也是因为这次影响咱们这个冷空气的一个低压天气系统也已经到了东北地区，所以呢东北的降温也是因为这个系统所带来的，对于咱们来说是带来的降雨，对于他们来说带来的是明显的大幅度的降温，所以去东北的朋友现在那边是已经是寒冷的天气，这个已经是有点寒气逼人了，因为它夜间的最低气温基本上都是接近0度，这个冬天的一个象征了。在南方呢，今天降雨呢还是比较多，江南地区大部分都是阴雨的天气，一比较大的地方主要是在广东广西，像广东大部分地区还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广西呢是以中到大雨为主，所以南方的降雨呢未来两天还会

敲，可能国家怕我出去把他们带坏了。没有啊，但是很多朋友其实都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留学的经历啊，等等的。 对， 包括有很多人也有留学的想法。 是是是。 我们今天就专门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期节目，因为我们今天请到了众信旅游集团优达国际教育部的总监 Tina 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你好 ，Tina。 哎，各位观众，哎，那个主持人好。 哎，你好，你好。当然还有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啦。 对，这就是众信旅游五道口店的店长李雪然。雪然你好。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环球旅游好伙伴，您与世界只有一个众信的距离。大家好，我是雪然。 哎，欢迎雪然，欢迎 Tina 啊，来到节目当中。Tina 刚才我们介绍了专门做这个海外教育的， 是 啊，国际教育的，给我们说一说吧，现在这个留学的一个情况，这个具体的市场怎么样啊？ 首先是这样啊，现在整个留学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选择了。那据2017年的统计，咱们国家的出国留学人数已经过了60万的人这么一个大关了，已经接近61万人了。那么其实无论从这个出国年龄的这个选择，包括专业选择，其实还是在发生变化的。那像刚才咱们说到留学，可能常规听起来我大学毕业之后去出国深造一下，读个研究生，我读个博士， 对， 在学术上有一些这个叫再去 深造一下。 那现在呢，从国家的数据统计上来讲，它的低龄化留学越来越多。那么光高中这一块其实已经占了咱们说61万人口的23%了。近1/4的这么一个比例。那当然像本科研究生还是一个大的一个比重。 是。 那么这是从人数上和他的这个年龄上。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在专业上也发生了变化。那么像以前受欢迎的一些留学专业，比如说这个商科的、理科的和这种文科类的是占主要的。那么为了可能像说深造回国，我有好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发展。那现在的这种留学完全可能就是一句我喜欢，可能真的是为了说哎我自己专业的一个喜欢，或者说其他方面的需求。所以说像工科呀、社会学啊，包括艺术类，那么也开始更多的学生开始选择这种专业进行这个选择了。 对对对，你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孩子就比如说特别喜欢学习这种艺术设计的、绘画的，他们就会选择去澳大利亚。比如说想学习音乐方面的，他们就会选择去美国留学。就真的是特别有针对性，所以现在这个海外教育铺开的面特别的广，是不是 Tina？ 对，是这样。不光是专业选择，像刚才这国家其实现在也开始特别的多元化。刚才你说到的澳大利亚、美国，其实都是最传统的这些留学国家，或者说这些国家它有它的这种元素在里边。实际上现在比如说像北美的加拿大，很多的这些院校也开始受到了关注。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欧洲的留学，那么很多人对欧洲不是特别了解，像刚才你说的这种美术艺术类，包括这种学设计啊，我们说的 fashion design 或者一些这种艺术类的管理，实际上欧洲很多学校是非常好的。你像英国的这种管理学，你像法国、意大利的这种艺术类的，那比如说像这种南欧像希腊、西班牙这些国家，比如说它的这种文学类其实选择是非常多的啊。那么现在像欧洲的留学已经开始逐步走入这个大家的视线里了。因为说到欧洲，我可能就会有更多的感受嘛，因为我自己就在欧洲上过学，所以对欧洲就比较不能说了解吧，知道一些。那欧洲我觉得最吸引人的，或者说能让我们留学人口越来越多的，它有很大的优势，比如说它的学费啊。刚才你说的澳大利亚，说的美国，那可能家长一想，就是一年几十万的一个学费啊，没有一个没有家底是可能要慎重一些的。那像欧洲呢，大多数这种学校对于当地学生可能都不收钱，甚至国家会给一些补助。那对于我们这些留学生而讲，那么有些他会收很低廉的学费。那并非是说学校不收钱，都是欧洲国家他对这种教育是重视程度比较高，哎，他国家会先给补助的。那么不光是这些叫高等教育它的学费低廉，实际上欧洲我认为啊，它其实是从基础教育开始，它的这种教育它就是一个逐步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像我们对欧洲教育比较了解，像它一些就是初级就基础教育阶段啊，比如说小到这个小学 大到高中、 嗯、 那么如果你选择当地的公立学校，那当地人都是不收钱的、 嗯、 但是我们大多数留学生都会选择私立学校或者叫国际学校、 嗯、 那么有些这个学生或者是我们的客人啊，通过我们去到欧洲去留学，选择当地一些初中高中、 嗯、 选择这种国际学校，那么欧洲的国际学校可以这么说啊，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学校。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因为其实北京啊国内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国际学校、嗯、但我们大家都清楚什么是国际学校，老师是外籍，校长是外籍、 嗯、 但是班里的学生还都是跟咱们一样都是中国学生、 哦、 即便是英语授课，但他的整个氛围还是一个这样的氛围、 嗯、 你像我们这个送出去的学生在欧洲不管哪些国家啊，哪怕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像这个西班牙包括、 嗯、 奥地利，那么他的国际学校基本上都是由美国人英国人来去开办的、 嗯、 那么他单一国家的学生它的占比是有要求的，不能超过15%。那么欧洲又都是小班授课，一个班可能就是20个学生左右、 嗯、 所以说一个班的中国学生就不会超过一两个、 嗯、 那么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语言氛围。因为节目一开始你也说了一个跨国网友、 嗯、 为了学语言，那么我出国留学第一步要克服的就是语言这个关。 对， 所以说他的学同人师资的占比来讲那么是非常好，那么最主要他的学费也非常合适。比如说一个高中、 嗯、 那么我们了解西班牙最好最好的这种国际的高中、 嗯、 可能学费也要在15,000欧元左右，人民币十来万人民币吧， 10万左右。 哎，对，所以说从他的这种教学质量，包括学费上来讲，越来越吸引的这个学生来关注、 嗯、 啊。那么当然，欧洲也有一些讲英语的国家， 嗯、 我不知道大观众有了解不了解、 嗯， 因为我们知道欧洲讲英语的国家，无外乎想到了 英国、嗯、 爱尔兰， 是、 嗯、好像欧洲就没有讲英语的地方了， 还真是吧？ 实际上我们因为本身就是做旅游的嘛、 啊， 可能我们已经走到了很多别人没走到的地方啊。 嗯、 那么像我们知道的马耳他， 嗯、 意大利下面的一个小岛、 哦， 非常小的一个国家， 嗯、 但它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英联邦国家、 嗯， 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就是讲英语， 嗯、 敢不敢猜猜这个马耳他有多少人口？ 非常少， 一个国家 肯定很 少，特别特别小。曾经，但是他那个岛上有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我知道。 嗯， 因为今天咱们的主题是教育嘛， 嗯， 这个国家的官方数据只有43万人口。 哇、 哦通常我的客户会问我说：“你能不能直观告诉我马耳他到底有多大？” 啊、 那我告诉你，可能北京丰台区这么大。 哦、 那我们试想一下，一个丰台区，这个国家有300多所高等教育学院。 哇， 一个丰台里边有300多。 对，其实 不小了、嗯、 这就是拿一个点，其实让我们的这个学生了解，其实欧洲它对于教育的这种重程度、 嗯、 以及它文化的这种底蕴，实际上是非常强大的。 嗯、好，那各位啊，如果说您想就是正好有这种出国留学的需求的话， 嗯嗯， 您可以拨打电话，我们的两部电话来进行咨询， 是分别是651581899以及651582999， 嗯，651581899和651582999，包括咱们众信这边做这个国际教育是有推出什么样子的产品吗、 嗯？那么欧洲呢，就像刚才我说的，是一些常规的留学， 嗯， 那实际上我们也是在加拿大花了不少心思， 嗯， 因为加拿大它的这种英语，也是全球的英语国家，它有它的国家的这种属性和元素。那么在加拿大呢，我们可能就是做了一些比较个性化的定制化的这些留学方案了、 嗯、 那么我们不光光叫集中在或者说把重心放在这种传统的本科研究生这种学历的这种学习上，而放在了这种专业上和这种叫以实践性比较强的。那么在10月20号，正好这个周六，我们在我们的集团总部有这么一场海外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活动 啊。 那现场呢会有加拿大的校方过来，那么是在这个大家都熟悉的这个多伦多所在的省份安大略省、 嗯、 是这么一家学校、 嗯、 那么有70多个专业可以选择、 嗯、 最主要微软的培训基地就在学校。如果你选择了这家的有些专业，比如说这个计算机类的、 嗯、 那么我们是有30个独家名额，可以确保你毕业之后去微软去工作。 哦， 只是名额比较少啊、 哦。 那么具体的东西我们会在我们星期六的活动会有一个展示。所以如果您想让孩子有机会去 微软里工作，那么可以来参加我们周六的活动。 好，您可以拨打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咨询。 嗯，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各位如果有特别想这个有留学需求的， 是 您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现场咨询的、咨询。当然，您也可以在周六的时候关注众信的活动啊。跟我们再说一说，咱们周六的时候在众信会有一场什么样子的活动啊 ？Tina， 是来自一场非常。这个隆重的，然后来自全世界很多元素的这么一个算是我们的一个大的一个秋季的一个展会。 是 啊，那涉及到教育这块，会有加拿大的校方，然后会有欧洲的一些学校，那么当然还有很多神秘嘉宾会来到我们的现场。那活动呢是持续一整天的，那凡是通过咱们文艺广播来的这客户，那么都登记一下，我们准备一个小礼物送给我们的这个嘉宾。 好的，您可以去之前，你现在就可以先打一下电话啊，651-58199和651-58299， 对， 你当天去就有奖品了， 先报个名。 哎，先报个名。 说到活动呢，咱们雪然这边最后还有一系列的重磅的活动要推荐给大家， 对 不 对？ 对对对，刚才因为我一直听得挺如痴如醉的，这个 Tina 姐姐长得也漂亮， 哎， 然后这是最关键的，听得我其实不太想上班， 想去留学了。 我年轻15岁，我就去干这件事了。 哎呀， 这个现在有点老， 你就上老年大学吧，像 老年大学也可以，不过现在这个事儿我得先让我的捧我的领导批一下。这个，因为他今天不在了。他又社会 在了已经 啊，社会主义一块搬一块砖，然后谁都可以搬，不知道现在搬到哪里去了。然后今天给大家，让我去给大家介绍几个非常经典的东西。 好， 哎， 还是传统项目啊。这个我每次来都是带着生命任务来的。可能今天又回不去了。首先第一个是上两期咱们节目说的是由大帅带着咱们一块去西班牙玩这件事。 对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非常非常的火爆，非常非常的火爆。然后正好选择的是12月11号这个日子。然后对于整个欧洲天气来说的话，西班牙的温度还属于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它没有那么寒冷。所以说在季节方面其实还是很好的，而且是单独去西班牙一地，这种属于一个挺深度的一个体验了，而且它的价位还是非常划算的，才9999，4个9的价格。然后何鹏这次特意走之前跟我说了一下，说这个团的名额现在还就剩下3-4个位置了。 就这么点了 啊，就剩下3-4个位置了。 你可以，各位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我带队去西班牙，咱们一起一边玩一边逛， 一边跳一边嗨， 一边做活动，对吧？关键是我带队出去，你放心啊，咱们众信是吧？啊，当然一直 有 品质的保障， 对对对，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如果有兴趣 的话，大家今天可以不打一个电话，把这最后几个名额大家抢一抢。 对 对 对 对， 我们都说了一年了，主播带您游世界，这不年底终于成型了。现在大家伙赶紧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热线电话来抢位置，分别是6515-8199以及6515-8299。 12月11号跟着大帅去西班牙，然后10天的时间， 对，是深度游，机会 度游，深度游啊， 非常不错。 大帅，而且还能带点亲戚朋友一块去是吧？哎呀，弟妹都来了，必须的、 为了弟妹，大家一定要多去看一看。然后 天哪，这得加价。来， 书归正传，书归正传， 书归正传。 然后第二个给大家带来一个也是错峰旅游的一个非常不错的几个产品，因为从咱们十一假期黄金周过了之后，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是假期比较独立自由的那个客人的话，在10月份、11月份、12月份选择出境旅游，还是一个非常划算的一个时间段。比如说，我这次给大家准备了一个10月21号和22号出发的泰国7天的行程。但是大家要注意，这不是简简单单的7天，它的住宿条件全部都是在国际5星级以上的酒店。同时，在其中还会安排2晚的独栋别墅，等于说就是3晚的国际5星，再加上2晚的独栋别墅，还得包含您的吃、机票，相对应的一些景点，整体下来 多少钱？ 费用2999。 啊，去泰国 2999。 我告诉你，独栋别墅一晚上，你要是再旺季的话，2000多块钱都拿不下来，就一晚。 现在你咱们北京，你找个独栋别墅住，你也不可能拿得下来、啊。 绝对的呀， 住5天、 啊，5星级酒店2000多都拿不下来。 这个 非常的划算，单单从住宿的体验值上来讲，我觉得可以 就已经够了。 哎，给父母报一个这个团，其实过去休闲一点，住的非常好，而且泰国的餐食条件非常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哪天？ 10月21号或者是22号。两个日期，2999。这个费用基本上把您所有的费用已经包含。 10月21号、22号，现在办各种签证来得及吗？ 所以说这里就是没给包含一个签证费用。如果来不及办签证的客人，只要持有有效的护照，咱们可以去泰国当地办落地签。所以说时间稳稳妥妥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哎， 对，这非常非常夸张的一个，我主要是看上他这个住宿了。 对， 来，别墅， 你也可以拨打一下6515-8199和6515-8299来进行一下抢占名额， 对 吧？ 然后第二个给大家再带来一个，一直其实我特别想去的一个目的地，其实是咱们的宝岛台湾。然后用8天的时间，因为上一次是我安排了我妈去了一趟。然后我妈回来说这地儿特别好，吃得好，吃得好，吃得好，吃得好。 咱妈也是吃主 啊，对，非常的吸引我，吃得好。然后我这次也特别向公司申请了2个团队的位置，希望能让更多的咱们的客人去体验一下咱们的宝岛的台湾的环境。至少看一看咱们台湾的故宫里的一些的好的展品， 是好 的， 说到 这儿看一看， 你都打嗝了，你 吃得不着，这 早饭也吃了，但是现在又饿了。然后这次给大家准备的是11月10号和12月16号2个日期的台湾环岛8天，选用的是香港航空，需要在香港做一次转机。但是所有的景点门票，包括日月潭、阿里山、泰鲁格国家森林公园，包括垦丁，然后必须要去的台湾故宫，全部的所有景点都在其中的话，费用是3680，2个人。 哇，36802个人， 一个人1800，一个人1800，一个人1800。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现场两部电话吧， 6515-8199和6515-8299。 我的天， 这个大喘气喘的太惊人了。 什么时候出团来着？我再问一下日期。 11月10号，还有12月16号， 2个日期特别好， 特别好， 因为进入到1月份就是台湾的雨季，现在在那边应该是帽衫足矣， 而且这个时候去的时候，就是他那个气候非常的宜人， 非常的舒服，所以说这个时间选择去趟台湾是非常划算的一件事情。我们到了台湾之后，除了吃，然后可以把台湾的文化还有历史这点跟大陆两岸，尤其是故宫之间的交流的话，可以去充分的体验一下。而且台湾上没有什么语言障碍，所以说不管您在自己逛街的过程中也会不会碰到任何的问题，所以说非常的好。 好，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来报名刚刚我们提到的所有的线路，尤其是12月11号大帅带队有你。 哦耶，来吧来吧。 西班牙的那个是吧 ,6515-8199 以及6515-8299。